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凡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历时四天半的薄熙来大审，终于是在昨天暂时告一段落。那在双方的总结陈词之后呢，审判长是宣布这个审理完毕，然后现在合议庭呢进行一个退庭审议的这么一个过程。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进行秘密合议制，也就是审判长和另外的两位审判员会在一个不公开的情况下商量对于本案的最后判决。那么大家会对于最后宣判的时间有一个估计，有的说是九月初，有的说是这个九月中，现在都是不得而知。但是呢，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没错，那么历时五天的，有人说这是一场世纪大审判。昨天呢是终于宣告落幕啊，可能也只是暂时落幕。有律师就觉得这个时间之长呢，在内地呢实属罕见。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庭审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能够通过济南中院的微博上看到的元素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没错， 由于薄熙来的翻供啊，使得呢在举证和质证的互动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内幕。案中昨天也说到了有权有钱有色这些贪腐元素呢，是不是在现今的内地官场有很大的普遍性呢，值得深思。马上我们想要为您连线到一位是内地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教授，请他就几天的庭审下来他的观察，以及对于中国的司法和法律和政治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进行点评。首先想请问到张立凡教授，您是怎么看昨天在庭审上面薄熙来可以说是自报家仇，又不断地强调其身份和家风，您怎么看？ 我想那个薄熙来这样做，一个是他比较熟悉这种传媒的这种传播手段，他爆出这样的绯闻实际上有利于他的信息的传播，那么当然这也可以达到抹黑这个王立军的这个目的，这样呢就使王立军的证词变得不大有效，至少是不大有信用。那么再有就是他强调自己的家风，其实还是有一种优越感，这种是红二代这个生而带来的一种优越感，他认为实际上他和博古开来这样的人是跟王立军其实不是一类人，王立军只是他们的家奴，我想这就是他的一种等级观念。 是，那大家肯定也觉得非常奇怪哈，为什么审他的时候他的态度呢没有像以前审高官，比如说刘志军、陈良宇他们两位可以说是合作的一个认罪态度，他的这样一个态度最后是导致检方说在总结陈词里面说应当从严处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我本质上他是一个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的人，所以无论这个如何就是当庭认罪，不管刑期长短，不管判轻重，都是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他在这个他在庭上他也讲到他想保住自己的所谓政治生命，所以那个一旦把他的定罪的话，那么他这个苟活下去的意义不大。那么为此呢，我想他就采取一个另一种策略，就是他把保押在未来的可能不太长的若干年内吧，或许是5到10年，中国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变化，所以他只有在此刻他否认所有的控罪，才能保住这个他作为这个他未来可能东山再起的这个能量，所以他就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这个痛哭流涕认罪，而是保持这个，就是说坚持他没有贪腐，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失败的英雄，或者是一个那个被他的夫人给拖累了的人。这样的话呢，我想他未来可能还有机会。即便说到时候他这一把没押中，那么他不能在生命有效期内出狱，他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演出。他把自己树立成为这个毛左的精神领袖，这样他还是有一个历史地位。 嗯， 我想就是基于这两点。 嗯，那您觉得根据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他有可能判死刑吗？ 我想没有可能判死刑，虽然可能这个根据所谓抗拒从严，那么有可能在量刑上，就是他会被取这个量刑的上限，会被从重处理，但是呢判死刑可能对于那个这个体制的冲击太大，这个不是当下的政局所能承受的，所以我想基于此他不会判死刑。此外又有刘志军这样一个标杆在，那么无论认罪或者不认罪，他可能都达到不了，就没法超越刘志军这个标杆，我想 是 也不大容易判的死刑。 那既然说到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点评一下，到底会产生哪些，会震荡吗？ 我们注意到他在这个法庭上的这个最后陈述，他力图用一种体制内的语言来向高层喊话。当然，他是一个搅局的人，他永远是一个搅局的人，所以他现在当下他即便在法律上输了，他也力争在政治上要扳回得分。所以你这个，我想他力图通过翻供阻断这种抛弃他的任何的政治交易，那么他还是希望从高层和这个底层争取到支持和同情。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他可能或者是他试图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呢，原来高层决定，比如公开的审理啊、直播啊，这个案件本来是要彰显这种反贪腐的决心，然后要把这个受争议的这种司法公正得以修复，而且又正好是要召开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需要尽快的就是促使党内达成对未来这个执政路线的共识。但是这个薄熙来他这种出人意料的绝地反击，实际上他就是在搅局。这个搅局呢，一个是加剧社会冲突，但是也有可能引发新的权力博弈，所以这个正是薄熙来所要达到的目的。 好，这是北京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对于整个博案他的一些观察。那首先其实我们来关注到昨天庭审的一些也可以说是亮点吧。薄熙来也是一再的强调他的身份和所谓的风范，他说呢，在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之下呢，古开来作为知识女性不会对他谈这些，我是辽宁省长、商务部长，我会看得上那些吗？他还说了，他说薄古开来如果这么讲呢，我会非常愤怒，这不是我们薄家的风范，我希望检察人员也不要侮辱我们家风范。他这么一说呢，检察人员审判长就立刻直指他的这个言行，请注意你的措辞。 这个审判长的意思是你的这个陈词应该就事实而言哈，不应该做出这样关于品格或者说道德层面的这样的评价。那其实这不是薄熙来在庭审的过程中第一次做出这样的点评了，之前在跟薄古开来的关系上，他不断的强调，薄古开来他认为是一个有品位的女人，他们两个人之间不会聊什么报销机票那么低级的问题，这是他的这个原来的用词。包括在谈到于大连实德集团原来的董事长徐明，也是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哈，被外界认为恐怕是他们家最大的金主的这么一个人上呢，薄熙来反复的提到说，徐明知道自己在他眼里是一个什么样层次似的人，言外之意呢，就是他根本看不起徐明。 是可以说，薄熙来的庭审呢，昨天是以爆出惊人内幕而告终了。 在最后的陈述当中呢，大家也没有想到他是居然主动的曝光古开来和王立军所谓的这样一个暧昧的关系和秘密的恋情。 是 说到王立军的叛逃呢，根本是因为暗恋古开来，他自己呢深陷感情而不可自拔。倒是呢，昨天大家一看到这样一个惊人的内幕之后呢，就在网上多了非常多的神级的吐槽。 嗯， 我记得应该是转发量非常大的一条，说的是王立军这一生是完整的，他完成了大多数人都希望完成的两件事情，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和 一次 说 走 就 走 的 旅行。 哎，这个是一看就是豆瓣的这个风格。 还有人讲，他说这出戏呢，开场前以为是《三国演义》，开场之后呢，发现是《红楼梦》，完场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金瓶梅》。 因此在昨天最后阶段哈，这个薄熙来的最后陈词里面，突然又抖了这么一个大包袱。的确，我相信这个在场的人，或者说在整个舆论，大家在关注这件事人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作何感想。而且他发言的这个时间段又是在最后，所以说没有给其他包括公诉方也好，他的这个证人王立军啊、古开来都没有办法对这个说法做出回应。薄熙来的这个论断呢，成为了一个孤证，现在也没有办法验证到底他说的是真是假。那某种程度上呢，也达到了一定是怎么说呢，一个烟雾的效果。现在这个事情的很多人的评价就是说，他的焦点呢某种程度上遭到了一个模糊。本来是审贪污受贿滥权，现在呢好像在是调解这个家庭关系了。 是，总之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庭审的实录哈，确实是给方方面面的各种的人才也是提供很多的素材的研究的范本。比如说辩论家有辩论的角度， 是 编剧导演可能有这个戏剧创作的角度，还有一些姿势专家，他从这个薄熙来的庭审当中的各种的表情和动作都能够反映出他的心理的状况。 在有内地的这个媒体哈，就请到这样的人体的这个行为的分析专家来分析薄熙来，那当然非常有限的可能是央视的几个视频的画面来解读他的动作。那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有一个是在开庭阶段哈，他的这个双手垂在胸前，有一个好像像一个 OK， 或者说有的人说是一个三的这么一个手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那专家说，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连续的画面，你仅仅凭这么一格，你又不知道当时庭上发生了什么，很难说做出一个完全的解释。但是他说非常有可能哈，是一个他有意而为之的一个动作。因为专家呢解释，他这个手呢是肌肉是就是比较紧张的，是他看得出来是用力，是他故意做出这个手势，而不是一个随意的一个动作。当然了，这个庭审这个现场的情况不详，你也不知道他这个手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他的，通过他的坐姿和他的表情呢，专家分析说有个总体的印象，就是薄熙来是比较放松的，他对这个局面是有掌控感的，同时呢他在说话的时候是比较自信的。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今天稍事休息，等一会儿会真的是连线到内地的辩论家，还有台湾的著名的媒体人也是评论家陈文倩女士，请他们对薄熙来的整个庭审再做。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昨天的庭审最后的这个环节，也就是总结陈词或者叫做最后陈述的部分，薄熙来说，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好，这个最后呢是不忘感谢山东人民，说在看守所我的医疗饮食都好，表明山东人厚道，没有落井下石。我再次一并表示感谢。 是， 那这样的这个总结陈词，结合薄熙来在整个庭审中包括他的辩护人为他做出的这样的辩护的策略，好，我们权且这个不去探究在 证据层面的这个证据是否可信，我们光看这个场面上从辩论的技巧上它到底有怎么样的这个评判，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 好，确实整个的庭审的四天半下来，我们看到这么多份的庭审的实录，也确确实实在很多的辩论人士看来，这是提供一场非常非常好的辩论的实践的课堂。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连线到的是武汉大学辩论队的前教练贺杰先生。武汉大学辩论队呢，在内地高校当中应该也是挺有名气的一支，他们曾经获得过2010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也就是前央视主持江峰参加过的那个，他是93年， 我江峰是复旦的 第一届的冠军，江峰也是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不过他是93年第一届在新加坡举办的那场比赛，来听一下贺杰有什么说法。 单纯从辩论的角度，我们要非常的感谢薄熙来，这样一次公审呢，对于整个全民的这个辩论启蒙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让大家真正意识到这个辩论，特别是法庭辩论在实践中的一种应用。那么从我个人的这个意见看来呢，我认为薄熙来在前期，就是在公审的头一两天的时候，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而到了最后庭审三四天的时候呢，他的状态是出现一个总体一个下滑的态势。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当刚开始公审的时候呢，面对这个公诉人的这个种种质问呢，薄熙来采取的这个逻辑底线是非常的严密的，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些事实本身它的存在与否不是我薄熙来要讨论的问题，但我们主要讨论是你说我是这个受贿罪，那么我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是否要有一个贪污的这个侵占的意图，那么我的逻辑底线守死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意图，我是一个不知情的人。所以薄熙来拿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词，叫做外围证据。外围证据也就是相对于就是非核心证据。那么既然这个案子之中只有外围证据啊，这也就是间接证据啊，没有直接的最核心的证据的话，那么你当然不能证明我薄熙来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这个逻辑线，觉得这个底线是非常严密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个逻辑底线守得如此坚决，所以到三四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薄熙来的这个一个印象就有了转变。一开始觉得啊，他这个人能言善辩，确实是很厉害。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第一，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两件事情不知情是很可能的，可是如果都不知情，就像我们以前说这个子不教是不是父之过，如果你的儿子做了一件错事你可能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的儿子这个劣迹斑斑经常做坏事，你父亲说每一样我都不知情，那么这个可信度就会给观众的观感会打上一个很强的疑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刑法上来看的话，有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意思，你是可能是主观上你没有伸手去要他，可是如果在根据新的刑法的解释的话，你如果是利用职务之便，你本人已经受贿了，关注点在于客观上有没有受贿，而不在于你主观上是不是真的是索要钱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不在客观上要没要钱，这才是根本。但薄熙来对此的反应往往是关键时候我记不清了，这就是相当于辩论赛的时候避重就轻，关键时候问到核心的问题的时候，你选择的说我回避，我不回答，我记不清，这是明显一个扣分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对辩的或者说这个自由辩论的这个环节，他从这个无论是徐明也好还是王立军也好，他们这样的一个质问之中，我觉得他是玩了很多技巧的。你比如说那个连续的20个不知道，其实他的问的都是一些这个自己设问的问题必然是不知道的问题，这就是利用了法庭中的这个辩论中只能针对事实本身回答这样一个论据。其实如果他只要问一句你觉得我有没有犯罪，那徐明当回答我觉得你有，那还有什么好问的呢？所以从辩论技巧来说，他只是利用一种修辞排比和回避的一种辩论的方法，其实只是单纯的有气势连出炮发问而已，实际上对于这个证据本身是没有涉及的。那么到了最后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庭审，我觉得形势已经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我觉得薄熙来经过了几天连续的公审以后，他可能思想上也有松懈，而且精神上也有这个疲劳，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扯出了很多的这个家庭的内幕的丑闻也好，纠纷也好，让人们感觉到他一种这个黔驴技穷之感。而且在他最后的陈述之中，无非是老生常谈，把他之前所说的一系列的每一个针对他的攻击点全部推翻，其 其实从辩论的技巧而言，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到了最后的总结陈词，人们往往想听到的是一些提纲挈领式的总结性的一些发言，而不是针对一个每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这个反驳。这个说大了呢叫战略适当，说小一点呢也是一种战术上的适当。他真正应该做的是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事实背后把这个里面的逻辑给提炼出来。而到了最后的这个煽情部分，这些东西对于法庭辩论而言，都一不能成为证据本身，二也本身不能为薄熙来本身证明什么，只能证明他很悲情，他的人生很寥落，到最后以这样一个悲惨的收场。但是站在法庭的法律的利剑而言，这些眼泪这些作秀都是毫无用处的。 哎呀，这个分析的非常的精彩，果然是辩论的专业人士。 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队伍的教练啊，贺杰以前应该是打四辩的，你看他 对，所以善于做总结陈词。 善于做总结陈词 啊，这个说的几点，我个人都非常的怎么说有同感。 嗯， 第一天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李庄先生当时特意回应一个公众的一个。感觉就大家觉得在第一天的这个审理当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这个庭上公诉人是正方，薄熙来是反方的话，反方第一天得分了。 是， 但是你当然对于法律专业人士，这一眼就看得出他在证据的一些事实上面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包括这个在薄熙来连续发问徐明的这一个部分，徐明呢怎么说呢？非常的配合薄熙来的这个策略，他只是回答没有，或者说只是回答不，而没有添加自己的这个说辞，所以在场面上面，当时感觉这个反方啊，或者这个被告人这一方，这个攻势非常的凌厉啊，但也仅仅是凌厉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上就是在证据上能够推翻任何的这个公诉方的这个立证。只不过公诉方我觉得在口头的这个层面哈，或者说是比较留情，或者说呢这个不是那么的凶狠啊，没有那么强烈的进攻意识。 那刚才呢是一位辩论专家的一个分析，如果真的是拿到庭审上来专业的律师的一个控辩双方交锋的角度上来分析说呢，我看到有一位杨学林律师，他就讲，他说薄熙来的律师啊其实也没什么重大失误，但是呢就是对激烈控辩的经验不足，比较是想采用这个温和的策略，对检方的越界呢就没有及时的反对。而且大家现在的从表面上的观感来看呢，经常是薄熙来自己对自己进行辩护，好像辩护人真正的是出头的时间并不是非常多。这其实也是我看到一些台湾的媒体人，台湾的一些研究中国大陆的问题的专家也感到很疑惑的地方。好，这里是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们在稍作休息，随后为您连线到的是台湾著名的媒体人也是时事评论员陈文倩女士，请她就薄熙来案件进行点评，并且在台湾人眼中可能非常容易联想到的就是陈水扁的弊案，那么这两单案子有可比性吗？如果说台湾经历过陈水扁案子之后，在司法和政治上有些许制度上和意识上的进步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启示在哪里？稍事休息，回头见。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台湾呢，这个扁家弊案，好，陈水扁当时的一个国务机要费的案子，可以说也是情况有一点像目前大陆来关注薄熙来审判的这么一个情况。两个人的身份在各自的这个政治圈当中呢，也是有颇多的可比之处，都是位高权重，然后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呢，又是牵动政商各界，里面的也充斥着各种元素，有这个情色，有权，有钱，那当然了，这个各自的比例构成不太一样。因此呢，在今天看到薄熙来的大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台湾的这个陈水扁的审理。那在咱们的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倩女士看来，这两单案件有什么可比之处？我们马上来听陈文倩的点评。 其实牵涉的两个比较来讲，就是说，两个案子比较来讲啊，就是说薄熙来呢几乎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变成家事嘛，然后他承认错误，这个错误呢 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治理他的家庭下属，他没有管好啊，他绝不承认贪污，他不知情，承认他自己修养不好，就是大家是薄熙来的特色这样啊。那陈水扁呢，在法庭里头呢，跟薄熙来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他没有用那么多男女之事来面对指控啊，他基本上就认为这是从头到尾就是政治迫害。那薄熙来采取的态度是三共，但是呢他最后的陈述里头是肯定中央的司法公正，然后感谢所有侦查人员以及在山东省大家都很善待他。薄熙来在三共的过程当中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待他家的丑闻，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薄熙来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他宁可别人用笑话的角度，用肥皂剧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完全忘却这件事情的某几个其实很敏感的本质。这里头第一个就是他家族的贪腐问题，第二个就是他的滥权的问题哈。很多人认为这种你把你自己的家族的丑闻不管是否事实，包括你的外遇的，尤其是讲到古开来跟这个王立军的关系，这个根本也没有人有办法证实他所说的事情是事实。而他的行为，他要派黄奇帆到美国领事馆去抓人，如果说王立军牵涉的只是跟古开来有染，他需要这样去抓人吗？但检方也很客气，所以我觉得跟别案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就是好像在这件事情里头被告跟检方关系是很相对而言，虽然他翻供了，可是他还是对检方态度是客气的，检方对他的态度也是客气的，有一种彼此的礼遇在里面。这样检方起诉的金额也很少嘛，那海外的一栋别墅然后大概2000多万人民币， 是 那坦白说这个跟当时台湾在追扁家案子的时候是用尽各种方法追钱这是不一样的。你光是海伍德他所要求的仲介费用是1400万英镑，1400万英镑的仲介费，我们以市场上的规则三分之一来看的话，那1400万英镑等于是1亿多人民币嘛。那1亿多人民币的话，那你乘以三的话，应该牵涉到5亿人民币的资金啊。那个钱到哪里去？那这个在整个检方的起诉过程跟侦办过程就是零。那处理只有大连时期跟徐明跟唐孝林之间非常少的金额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客气的，对，因为他这个牵涉的金额非常的大，要不然不会到要蒙杀机要杀掉海伍德。那海伍德要求的仲介费高到1400万英镑，那如果1400万英镑牵涉1亿多人民币，那他们家族所牵涉金他保管的钱只有2000万人民币，这2000万人民币怎么样去要求1400万英镑1亿多人民币的仲介费呢？相对而言呢，当时结案的时候，台湾的检方跟陈水扁之间是很激烈的攻防战。那台湾想尽办法呢，让非常多人呢、都变成了污点证人哈。那很多这个企业大亨呢，也都不得不一个一个供出怎么样送钱呢？那都是全台湾最重要的几个大家族这样。那这次牵涉的商人在中国大陆就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都是在大连时期的，都不是重庆时期的。那对于当时王立军判他的时候的滥权过程，或者是说他们审判文强的这个过程的滥权呐、还有几个企业的滥权过程，几乎都轻重了，都把它放掉了的。薄熙来这边呢，好像他似乎是不惜毁掉他的整个社会的某一部分的形象，然后让这个家丑啊完全外扬，于是他主动的，包括他个人的外遇，全部都主动的家丑外扬。那这种方式呢，某个程度也成功的把这样的一个，还是好像应该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司法攻防战，也变成一场肥皂剧这样。那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司法斗争的高明策略，这样吧？哎。 是， 就这点来讲，陈水扁是远远比不上薄熙来的。 明白。哎，文倩姐还有一个问题哈。 我们唯一 是， 那如果要讲说，在整个这个案子里头，唯一的就是陈志忠 一直播呱呱，陈志忠是回来的，陈志忠可以不回来啊。当时陈志忠是在国外，他可以不要回来了，但陈志忠回来了，跟他的太太黄瑞锦两个都回来，最后都被起诉。那当然呢，陈志忠比博呱呱还丢脸的是，他后来还去召集嘛，对不对？ 是。 那博呱呱还没有沦落到召集的地步，但是博呱呱选择是不回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台湾资深的媒体人文倩，陈文倩姐对这个薄熙来案好审理跟陈水扁有一个比较，按她的这个说法是，陈水扁远远比不上薄熙来，在这个不管是在 家丑外扬 的这个胆量哈，或者说在涉案的追究的金额，乃至庭上的这个辩论的激烈程度，或者说这个庭上的戏剧性方面，这个在我的理解呢。陈文倩的意思是说，薄熙来这个庭上主动报家丑是他的一个策略，模糊了公众的焦点，那也是让公众去漏一些可能会引起更大关注或者说麻烦更大的事情。比如说他也提到了海伍德的这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检方没有在庭上追究啊，我们似乎在这个其他的卷宗和侦查机关的行动当中也都没有看到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是他两个案子的很多的逻辑呢也是有似曾相识的地方，比如说陈水扁他是把责任也是推给太太，推给吴淑珍，然后也是陈志忠儿子是牵涉其中。那薄熙来其实同样的，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高智商又谨慎，不可能用低智商又不安全的方式收贿。很多的台湾媒体人就说，诶，这不是陈水扁也说过一样的逻辑的话吗？他说我都主动把薪水减半了，怎么可能贪污呢？诶，看起来这确实很多的高层人物都善用这样一个逻辑。 这个出了问题拿老婆做挡箭牌， 两岸三地确实都 是 共性， 这是感觉好像是自古以来皆然。哎，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做法哈，这个在很多审判里面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在薄熙来的这个案件中呢，还有一点就是台商哈，薄熙来从商务部长调到重庆市做市委书记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有很多台商也是转而前往重庆去投资。那在台商或者说许多的这个台湾人眼中，薄熙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继续来听陈文倩的点评。 我对他个人的印象啊，第一个台商普遍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他那时候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都是他在重庆的时刻了，这样啊，那他在重庆时刻的时候呢，台商对他印象都非常好。他在整个创造重庆模式的时候，他是招商啊。他就很明白的，比如说他给予台商很多优惠，不是台商优惠，其实他就是让他们把工厂搬过去。所以那时候很多工厂会考虑到，就是说重庆那么内地，那增加很高的陆运成本。那薄熙来很知道整个四川是很大的农民工的输出省嘛， 对， 所以对他来说，他在当地呢很重要的就是让当地有就业机会啊，那减少农民工的输出。那所以他希望这些大的厂啊，像 Foxconn 啊，像这些大的厂，广达都去那里，英业达都去那里设。那他要给他们很大的优惠政策，他在给的时候啊，就是给的时候都是完全针对重点。其实他本来是担任商务部长，他很了解这些企业，他们搬到重庆去，他的诱因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然后他就很针对问题，很就是一个非常熟悉企业的一个政治领导者。你知道一个政治领导者可能很懂政治，可是未必会懂商业企业行为。那他因为有担任过商务部长，那很了解，而且他很能干，很有魄力。比如说他就会说，如果你是靠海运的，我就会补贴你从重庆到长江出海口这一段海运的钱。在初期的时候，当大家都不愿意去的时刻，那后来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他们说，你从重庆飞越这个中亚啊，然后呢到欧洲去，因为他们很多其实很大的出口是到欧洲去，并不是到这个美国去啊，有很多出口呢。台湾有非常多的像华硕啊，像宏基啊这些厂牌，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品牌的市场呢，都是在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在欧洲，反而不是美国，因为欧洲人不太，就是欧洲人其实有点反美，他们不太用美国的产品，反而就用很多这个美国以外的产品。所以台湾有好几个是有自己的 brand， 就是自己的品牌的，像华硕啊，像宏基这些。他们呢都是需要空运的，那这个空运呢，他就告诉他说，你从重庆，好过你从深圳、东莞，好过你从昆山那个地方呢，它的整个更近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很清楚的知道，重庆一定要把货运的飞机的这个物流把它做好，把海运的物流做好，那同时政府补贴， 把空运的这个物流做好，这样使得这个企业愿意来驻扎。甚至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能干，在政绩上很好的人。那当然当时他唱红打黑，那这件事情呢就变成我说一句话叫做左拥右抱，就是通常呢那么懂得企业的，然后懂得改革，懂得这个企业的需求，能够跟企业老板呢可以这个把酒言欢，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给予企业补贴，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展的人呢，他不会是一个唱红打黑的人。那可是薄熙来同时都做到了。那我更坦白的说啊，就是说通常呢很重视经济发展的人不会唱红，那这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嗯，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说他不是简单的人，我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在权力上其实相当有，就是不是相当，他就是在权力上头呢是很少见的，然后很角色吧，就是一个少见的很角色。 嗯，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不是台商了，就是大陆一些重要的人物跟我提起薄熙来这一号人物的时候，他们对他的性格，对他的许多作风做了一个描述啊。那我就说了一段话，我就说哦，原来他长了马英九的脸，但是他的这个行事风格还挺像陈水扁，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一样啊。陈水扁是一个早上喊一个中国，晚上喊台独的人，这样对他来讲，如何达到他的权力是他最重要的中心思想。至于让他达到权力的是全球化还是左派，是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doesn't matter 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在就是他在权力上头应该正确讲，他在权力上的翻云覆雨，他不是一个普通，他不是普通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很少见的人物。所以你看他就是在法庭也是啊，他让你们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嘛，对不对？ 对， 不惜把家丑这样子抖出来，自己讲外遇，然后把所有的焦点都变成肥皂剧，是这件事情的看起来戏剧张力很大，可是呢也他最后在最后陈述的时候还拥护了党中央，然后他翻供了，然后又让很多人又同情他，又好像使得所有的焦点转移光了这样。那他们这一辈文革的人啊，都看过邓小平从做牛棚到回来又变成中国领导者，所以对他而言就是他不能够认罪，他认罪他未来的政治权力的前途就没有了。那我看到你纽约时报写当年把他当年的情书翻出来， 是 那我对八卦没兴趣，但情书里头他写给他的前妻的情书里头，那么年轻的他写个情书的诗，写情诗，这个情诗里头呢，白首不要谈。那前面最重要还是说，中华儿女谁来接班的？有人情诗写出这句话的吗？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陈文茜，好，最后提到的薄熙来给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李丹宇写的这一首情诗，其实呢严格意义上是填的一首词。 嗯， 这首词叫做《沁园春·向前》，那其中这两句是这样写的：月清始，问中华儿女谁来接班。这句话是可以说在情书当中是展现了，充分的展现了他的一个政治的抱负。好，这个根据现在他的前妻的一个回忆，薄熙来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在他的印象中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嗯，但是根据陈文茜小姐的说法，薄熙来呢是长了一张马英九的脸，但是呢有一颗陈水扁的心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非常有野心的。也正如张立凡教授所说的吧，他从头到尾呢也许就是一个搅局者，当然也无可否认他呢有他的政治能力和他的政治魅力。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案子两相比较的话，你看在台湾从头到尾对于陈水扁是严办的。这个民众上了一堂什么课呢？首先是一堂非常好的司法的普及的课程。首先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最高领导人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犯罪的一个过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个呢就是说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看到台湾的陈水扁他判的可是无期徒刑，可是 薄熙来，刚才我们听到专家分析，死刑基本上是不会了。根据以往的惯例呢，估计就是20年左右啊，这是在中国的这么一个预测。但是呢，尽管他有很多的这个留下了非常多也是经典的瞬间和话语，但是就此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应该说是宣告终结。我们有不舍也好，有这个无奈也好，有感怀也好，最后也只能悲剧的形象留在大家面前，只能跟他的背影说再见了。 嗯，这个是薄熙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认为我此生已成悲剧啊。那其实呢，在薄熙来这个案子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我觉得更实际的一个意义就是，薄熙来的案件可以说，不管你是法律人士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审判的过程，总的来说，特别是在庭审阶段，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公平，或者说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法律的程序。这样的审判的形式能不能够延续下去？接下来的案件是不是能够秉承这样的一个法治的精神？这个恐怕这个的意义会比博案单独的一个宣判的结果哈，对于中国的社会来说更为重要。 是，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希望高官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能看到他拥有每一次为自己权利辩护的机会，也是希望如果是民间人士、普通人，如果是站在法庭上，他有同样的权利。 没错， 我看到《明报》今天一个评论，他说这次的审理博案呢，仍然可以看作是一次改革司法制度的实验。如果这个案的处理呢，开启了中国司法审讯的改革潮流，那么对于洗刷内地司法的负面形象，塑造法治中国将会成为里程碑式的案例。 好的，好的，在今天的这个博案之外呢，我们关注到在上海有两名外籍人士因涉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呢就被捕。这两名外籍人士呢，一位是英国籍的这个男性，另外一位呢是他的妻子，是美籍华人。那这两个人呢，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公司，好，其实到中国的时间也很早，已经在中国待了超过30年了。但他们成立的这一家所谓的咨询公司呢，其实经营的业务就是以每条800至2000元的价格大量购得公民个人的户籍地址、家庭成员啊出入境情况、公司营业情况以及个别公司高管的个人生活资料，然后呢再卖给委托的客户公司。这样的这个业务哈，年收入超过了上百万。那最近呢就是被上海公安给这个批捕了。具体的他们调查就发现，每年获利可达600万元，仅仅是卖公民的个人信息。大家这下就明白了，你平时收到的那些贷款啊、卖房啊、中介的广告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电话号码都在别人的这个电话簿里面。那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今天真的可能有隐私吗？我知道很多人很小心的保留自己的个人信息，但是还是会经常接到自己的电话，是不是我们就根本上应该放弃这样的观念，这个隐私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今天在上海发现还有这么一单生意，每年靠卖公民的个人信息啊，可以年收入达到600万，这是不是一条致富捷径呢？这个还不好说，但是违法是肯定的。这两位外籍人士呢，就已经被上海警方给逮捕了。但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教训是，这个隐私啊，恐怕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名词，这个隐私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你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样的信念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通话凤凰 FM 已经开通了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哎，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哎，赵先生，您还相信不是爱情，相信隐私吗？ 我不相，早就已经不相信隐私了。以前做兼职的时候， 曾经在中国移动的数据业务中心里面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莫名其妙给大家发一些短信，然后大家收到以后可能会发一个啊呀，或者问你是谁这种事情，我以前自己都做过。 嗯，原来你是骚扰大家那个人。 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这边是中国移动，他自己这边有客户群啊，他这边有筛的，然后根据不同的年龄层，通过他的那个后期的后台的那个东西是可以完全可以删掉大家的这些信息，然后他针对不同的人可以给你发不同的短信。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遇到什么某某感动某某地方感动人物的什么评选，这也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买，多少钱一条，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卡，对，专门就有人来做这个东西。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的话，您有什么经验吗？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隐私真的保护好？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想把自己的隐私保护好的话，首先我觉得如果你真是想把这上面不要写太多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随便到处留电话号码和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要到处去炫耀这个东西， 不要到处去炫耀哈。 对，还有就是如果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些什么问候的呀什么的短信，不要理他。 嗯， 好，经验之谈。嗯，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赵先生。好，赵先生以前发过小广告，这个比较有经验。 来听一下北京的赵先生有什么样的说法。 哎、北京的赵先生您好。 哦，你好。 哎，您怎么看？您有发过小广告吗？ 啊，嗨，这就不说了。我觉得啊，这种事情主要是土壤问题。 怎么呢？ 我们这个土壤就是这样，没有信仰，不讲诚信，是吧？人外国人来了。别说三十年了，十年他也入乡随俗了，是吧？而且呢，互联网呢把这种不讲诚信的给放大了。只要在发达国家，你要兜售个人资料，人早给抓起来起诉你了，而且罚款都让你罚的本掉。中国这都不算什么事儿，是吧？你再看我们这环境，是吧？像陈文茜中午这种讲话，我们能听着吗？我们只能听着那些报纸广播天天在说假话。你看我们这危言耸听，咱们的听众天天骂美国骂日本，那人家薄熙来要美国不好，能把呱呱顶着雷给送过去？如果那美国也天天都是隐私随便的话，那些腐败分子能在那儿待着吗？所以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嗯， 就是我们的土壤不行，我们要法治，是吧？就这么多。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 嗯， 赵先生发表了很多其 他的意见。当时他说了一个这次案件一个很大的亮点在哪儿呢？这是中国警方破获的第一起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公司的这样一个非法调查。 中国。人多人傻钱多， 而且卖的很贵啊，800到2000，估计也是高管级别 的人才能卖这么贵啊。这个估计你这个家产得到，比如说一定数额之上，你才可以卖到2000块钱一个信息。 一般人，咱俩的手机号不值那么多钱呢，还 2块钱卖给你了。好，这个贵州的王小姐，王小姐好， 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这个外国人在华经营的这一门生意的个人隐私，您还有信念吗？ 嗯。真的非常的担心 啊！ 不管他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吧，我觉得现在呢，这个网络时代，这个个人隐私保护真是到了不得不非常重视的地步了。像我们自己有支付宝，有网银，啊，嗯，这个很多的隐私，我们上各种各样的这实名认证的网站啊什么的， 嗯， 这个我们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在网络上了， 没错， 嗯。这个再说呢，我们比如说租个房子，你都要给中介身份证啊，什么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这些东西到底他们会怎么样来处理呢？这些都是良莠不齐的，那些中介啊，什么网络上的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那些工作人员， 嗯 嗯，像我们如果要是在网上申请租房，你刚刚申请完没多久，你才申请了一家，但是很多十家八家的公司就给你打电话来了， 嗯， 就向你介绍房子了。 没错，这个我也碰到过。 嗯， 哎，所以这个王小姐一句话，您相信还有隐私吗？ 哎呀，感觉都好像一点隐私没有，好像是在住在玻璃房子里边 啊。这个这起码还是有房子 任人观赏。好, 好， 谢 谢 谢 谢贵州的王小姐。接下来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上海的这个生意很好做啊，你看这个卖个人信息可以卖到600万生意。 800至2000每一条信息。 对, 对，一年可以赚600万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个人隐私哈，它真的有可能保护的好吗？ 这个呢，就是个作为特别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啊，作为我们呢 更应该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重要个人的隐私和资讯。 嗯，关键是您有可能保护得了吗？比如说您去，比如说买个东西的话，一定要您登记这个名字跟电话，那您登记了，你也控制不了他把它卖给别人啊。 嗯，那这就作为相关部门呢，要那个加大这个力度，要打击非法获取和销售个人资讯的那个违法行为，要最大化的达到预防和震慑的效果。 好，预防和震慑的效果，这个就是说要下手要严一点。 哎，对对对。 好的，谢谢上海的吴先生。 好，也看到上海的警方已经说了，公安机关的都不说。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你从事非法活动，公安机关都会坚决予以打击，绝不手软。 这个事件的关注点哈，恐怕在他的经营者的外籍身份，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原来这个本土市场已经开始被外资也进来做这门生意了。 但你说外国人侵犯中国人隐私，这不是第一人，第一人是谁呢？斯诺登爆出来的，这才是让大家哦，原来全世界人民都没有隐私可言了。 对，这个隐私啊，咱们一直说大数据时代啊。听上去大数据是一个挺光辉的一个词儿，其实呢，大数据也意味着你的这个隐私啊越来越少了。你看大数据啊，就大家都有你的数据，也就是谁都没有隐私，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好，感谢今天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